自由活，花前月下看你的笑像醒来梦那里上，你不说话是那么 心手涂鸦，山边。

太远，关于我你什么都听不见。很久以前你忘了说再见，你有没有听见今天的风声在哽咽，还是你已经走得太远，关于我你什么都听不见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窗都摇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，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悲哀。哦，爱让我变得找伤害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都在，你为何离开？可惜永远没有答案。对我，你爱得太晚，却走得太快，我的心你不明白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 这是沙宝亮在登上《我是歌手》之后，在2013年推出的专辑《男人好难》当中翻唱黄大炜《你把我灌醉》。真人秀火了之后，沙宝亮在荧屏上展现了全能明星的魅力，参加了《心跳》《水立方》《我的中国心》《蒙面歌王》等节目。2018年，他签约到新东家，重回歌坛，推出新歌《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》。这首歌曲也是由他自己本人作曲。 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，寻找你心里那片伤。谁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，抚摸着半是深情半是风霜。回来不问情，相见不见时，还给你一寸心。回来不问情，烟雨落窗上，红颜染似花。回来不问情，愿被我唤醒，你的泪打湿了曾经。归来不问情，风吹散雨滴，多情最无情。我回到那个名叫到你心里那扇窗，你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，守望着半是过往半是哀伤。归来不问情，相见不见时，留给你一寸心。归来不问情，窗纱红颜染似花。归来不问情，愿被我唤醒，你的泪打湿了曾经。归来不问情，风吹散雨滴，多情非无情。还给你一寸心，归来不问情，烟雨落窗纱，红颜染似花。你的泪打湿了曾经，归来不问情，风吹散雨滴，多情最无情。归来不问情，风吹散雨滴。 谢谢你听过我的歌，谢谢你听过我的歌，谢谢你听过我的歌。 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名字，也可能没听过我的故事，可是你曾经最爱的那一首歌，是我彻夜不眠写的曲子。你也许没见过我的样子，可是我看得出你的心事。只是你脱口而出的那句歌词，来自我用眼泪写成的诗。谢谢你听我的歌，让他们陪着你忧伤，陪着你快乐。相见时的忐忑，离别时的不舍，都在作词人的笔下深深镌刻。谢谢你听我的歌，让你在寂寞的夜里轻轻地唱和。经历有多深刻，回忆有多难得，都